老乡。 哎呀，你看这不巧了吗？ 济南的 是吧？ 山东济南的啊，是来自于世界遗产地理执行主编宗小皮先生，欢迎。 欢迎小皮 啊，周深好，道道好。 你看人家这个记忆力， 就是啊， 第一次见面就记住了彼此的名字。 是的，我还没有记住下载杂志的全名。 下一次打电话问 啊，对， 你谁呀、啊？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沟通环节的链接哈、嗯、今天要去以色列。 以色列， 我的天，我们的小皮不单是主编，去过60多个国家。 我的天哪，小皮自己也是一个自媒体达人。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棒哈、嗯、这次去以色列主要的目的是工作还是旅行还是两者兼合？ 两者兼合。 两者兼合。 哦、 嗯、那个团友会是怎样一个组成、嗯、因为今天我们会了解到跟没有关这趟行程是吗？ 对，然后如果说出来我觉得周准应该很羡慕我、啊、哦， 为什么 呢？我们这次是去了一个美容护肤之旅、嗯、以色列的。 哎呦天哪， 我的小把子掉回来。 对，周谭他不羡慕，我羡慕，你知道吗？ 对，道道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真的是 这 样、啊、以色列去美容之旅。 对，很多人说起以色列呢、哦、可能就觉得这个很神圣的一个国家。 对啊， 是啊， 但是很多人不会想到去以美容护肤为主题去做一个旅行。 我的天哪，好好听听，好好听，美容护肤， 好好听一听， 我得好好听。有整容项目吗？ 有整改条例。 那我回来之后，你有没有看到我皮肤会好 一 点？ 有 啊，真的是、哎。 说说小皮先生刚刚从以色列回来，时差还没这么倒过来呢、嗯。 对对对，他真的是这个脸上泛着荣光，容光焕发。 是的 啊，对，据说打了一种无针水光。 这你都知道 了。先让我们的小皮休息10分钟，自信之后、嗯、要听听这一趟不一样的以色列之旅。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道道，跟你说个直接的体会哈， 嗯， 今天因为天冷， 嗯， 感觉鼠标都不灵敏了。 对，刚才我们本来是可以无缝链接的，结果鼠标不动了， 特别感觉这个看见看的不好 啊。 第一条，第一条哈、 嗯， 这个词啊，全中国的人民都非常的关注春节。 哎呀，这必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年大节日， 团聚啊、嗯！春节怎么了呢？春节国内游价格蹭蹭蹭攀升， 嗯， 游客纷纷转向主题旅游专列。 啊，主题旅游专列， 专列、 啊、能订到票吗？ 哦、 啊，那主题旅游的应该能。 下看主要内容 啊，行吧，行吧，嗯， 订上。 寒假拉开帷幕， 对了， 旅游市场迎来了首波亲子出游的高峰。 有、哎、 在春运开启前的1月下旬，国内旅游价格存在着洼地。 哦，洼地。 不少家长呢都选择了这个时间去带娃出游。 嗯、 那另一边厢，随着春节黄金周的出境长线游报名的截止、 啊， 广州市内各大旅行社迎来了国内游报名的高峰。 这是广州的部分啊。 哎、对，枯木逢春的感觉。 人家想要去北方看看雪什么的 啊， 是是是。 那么据有关数据显示，进入寒假以来，每天出发的国内游人数，广州部分以及同时段成交的春节期间出发国内旅游订单数，环比半月前分别有30%到35%的增长。 嗯哼， 这位。这2018年这个绩效奖金提供了好的前提、嗯、这个 他 这个受春运的影响，从寒假中段开始，国内游的价格哎呦开始明显攀升了，并在春节黄金周达到顶峰，于2月20号左右开始回落。 哦， 相对于这个价格走高、资源相对紧张的飞机团。嗯嗯，不受春运影响，性价比更高的主题旅游专列受到了广州那边市民春节的热捧啊。 嗯，还是不错的 啊。这个广州他们订票容易选取是 啊。对，那个广州呢它地缘位置比较优势啊，离东南亚什么的都近。嗯， 这是两位老者的对话。青海湖漂亮的。 是啊，青海湖冬季是什么样子的呢？ 怎么了冬季？ 对，它冬季其实有一个规定 啊，就是冬季禁止机动车上冰面， 安全。 对、 嗯、 户外徒步群体需要经过审核， 这个很重要了。 对、 啊、你这个看到冰很厚、 哦、 你只是看到冰很厚、 哦、 你这车2吨重 啊。是啊， 对 啊， 你想想、 啊、你万一你走去咔裂了、嗯、 你上去10个人也就才多少只，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小心小心谨慎， 小心一下 啊。 对， 那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近日发布了冬季旅游活动安全管理通告。 明确提出开展冬季旅游活动禁止深入湖区腹地， 是的， 严禁机动车辆上冰面， 嗯， 同时在冰面户外徒步的群体需要经过审核备案才可以的。 一个破折号， 对， 主要是怕冰破了 啊！ 哎呀， 我的冰面呢？ 安全很重要哈。 是的，是的， 人的安全很重要。 是，那近年来啊，冬季到青海湖景区的游客是逐年增多，因为冬季冰面路况非常的复杂。 对啊， 这个主要真的是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2015年1月以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在颁布《青海湖景区管理条例》当中，曾经禁止机动车上冰面。条例实施之后呢，哎，仍然有这个游客因为在冰面驾驶机动车，你看怎么样，掉到湖里了吧？ 对呀、啊，就是危险， 你很危险的。 你冬泳去了，你这。此外呢，通告明确禁止任何的群体和个人组织在野生动物分布区和鸟类栖息地使用。 嗯， 无人机拍摄， 哦，这个无人机，对， 鸟很害怕， 是， 它怎么没有呼吸？ 对啊， 是不是？ 哎呀，没有呼吸， 对、啊， 跟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哈。 对， 等干扰和破坏青海湖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无人机禁飞区，是鸟岛和泉湾湿地，还有黑马河湿地。 嗯， 洱海、甘子河湿地、仙女湾湿地等等这些水鸟栖息地和甘子河哈尔盖普市园林分布区等等这些地方， 嗯， 基本就没什么地方可以无人飞的 啊。对，你就别带无人机 了。别飞 了， 对，你说 对， 你影响当地的生态啊， 就是、啊， 影响你自己、嗯、啊。 是， 我们从青海湖出来之后呢，开着车哒哒哒哒 不远的地方， 哎，到了敦煌。 敦煌又是一个非常，哎，这个有文化历史气息的地方。 边中先叫上了哆咪嗦哆。 哎呀妈呀！编钟 第五层到了，倒米扫倒，哎呀， 编钟可赢了，有专门人敲编钟，欢迎 、嗯、你到菜店一点哈。 对，2018年敦煌莫高窟网约门票每日限额发售6000张。 我发现只要有这个限额，就会紧俏。 嗯， 就会有限制，哎，大家都会非常轻松进去了哈。 对， 嗯， 昨日呢，记者从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获悉，2018年莫高窟仍然执行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的限额，网络预约门票每日限额发售6000张，在旅游旺季将适时启动超大客流的应急预案，应急接待日每天限额发售1.2万张应急门票。 是的，那根据莫高窟2018年的旅游开放公告，莫高窟实行网络实名预约，购票制度和实名验票准入制度，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相关的要求执行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限额啊。而且莫高窟实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都有什么呢？数字洞窟观影，莫高窟洞窟实地参观的旅游开放模式打开了整体的哈。单独参观数字展示中心的是门票50块一位，区间交通费10块一人，莫高窟门票淡季100一位，旺季200一位。 哦，还是可以的哈。 但是购买200块莫高窟门票可享受整个参观流程的服务，就是数字观影和这个洞窟实地参观。 哦，对对对。 此外 是这样的哈，莫高窟的对外开放它是受自然条件的高度影响的。 对。 你比如说强降雨、强沙尘这种都不可抗力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莫高窟就会停止对外开放。 嗯， 那游客可以改签参观或者是退票退款， 没错。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最硬攻略行天下、 uh-huh、 咱们三条关注完国内的， 嗯， 两条来自国外， 对， 国外的第一个国家的就是法国。 哎呦，法国这还真是跟天气有关系。 我跟你讲， 嗯， 天气一恶劣了， 嗯， 这个地方的旅游业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当然了，你想你要是在寒风凛冽当中，尤其他们那儿还湿冷， 举步维艰。 对呀，你说你穿着一个小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老铁，哎，法国天气还不错啊。 老铁，那个法国天气小时候艳阳高照都已经说不出来了。 等会儿我开个滤镜。你可别开了，你 开啥滤镜？ 摄影师都不干了，你 还开滤镜。 恶劣天气啊继续笼罩、法国12省维持橙色的警报。 到底是什么样的恶劣天气、啊、 怎么回事啊？ 对，法国媒体欧洲时报1月22日援引了法新社的报道称、法国气象局于当地时间1月21日宣布，从北部到阿尔卑斯山区和西南部，法国大部气象动荡、恶劣天气笼罩了众多省份，其中12个省仍维持暴雨淹水，我的天哪，涨水或狂风警橙色警报。 我们刚刚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告诉大家天气有多重要啊。 嗯，这个时候你都就别直播了。 我建议大家在每年的月底12月到1月初2月份不要去法国，很冷很冷很冷。 其实就是12月底这个时候、去欧洲的很多国家其实都是非常冷 的。对对对。 对，好吧，那报道是这样说的啊。21日，法国气象局在康塔尔省、杜省、伊泽尔省、儒拉省、萨瓦省和上省。萨瓦省等都发布了这个暴雨淹水的警报，然后呢，在萨瓦省和伊泽尔省发布了雪崩橙色预警。 是的， 我天。 此外，在东部那块呢，仍然持续降雨，直到21号晚上。 哎呦， 有个叫做儒拉山区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处降雪，阿尔卑斯山谷地区海拔800米以下高处降雪，反而都是降雪和降雨哈。 嗯， 地中海沿海地区和科西嘉能够得到阳光的照射，偶尔有云。当地西风仍然十分的猛烈，尤其是哪里呢？瓦尔省海岸地区风速可以高达每小时90至100千米。 我的天哪！ 好大的风！ 对，其他地区的天气呢也是不稳定，而且非常的潮湿，这就是又湿又冷。 那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嗯。 在西风的助力之下，呼呼，接连下着小阵雨。 是， 山区的降雨更多，尤其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比利牛斯山区、既降雨又降雪，非常的好， 对大家 雪上加霜。 对啊，大家的户外活动尽量取消吧。 嗯， 什么开个会啊、团个建在室内举行吧，哈。 这个时候呢，就是像什么各大羽绒服品牌，什么剪刀啊、大鹅呀、那开始陡峭了， 很冷很冷哈、 嗯。 法国天气是这样的，菲律宾天气呢、也还行，但是地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哈。 是的，菲律宾的这个火山，这马荣火山不是前几天喷发了吗？ 嗯。 那现在呢，它的这个喷发危险又上升了。 哦哈。 政府再次疏散了周边的居民。 就在这个22号的时候、菲律宾马荣火山发生剧烈的活动。 嗯， 目前菲政府已经将该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提高到了4级。 嗯， 并再次疏散火山周围的居民，一定要离它远远的哈。 对，远远的，远远的。 这个监测是有专门的监测部门去监测的哈、叫做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监测。22号12点43分，马荣火山突然剧烈的活动，这个喷发出的火山灰柱最高达到1万米。 1万米，我想象不到有多高。 好大的地球的力量， 我的天哪。 随后该研究所将马荣火山的喷发警别从5级中的3级提高4级，意味着危险的火山喷发迫在眉睫。 哎呦，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个地区啊， 很吓人的、 对，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马拉西干当天说呢，他说当地的军队和警察正在帮助居民进行疏散，但是他并未透露疏散的具体人数。目前呢，马荣火山所在的阿尔拜省所有的学校均已经停课了，政府划定的危险区域已扩大至火山周围的半径8公里。 半径八公里。 对，那由于火山附近的空气中飘散着大量火山灰，阿尔拜省政府要求附近居民避免外出，如出门需要佩戴好口罩等防护措施。 这是当地的提醒。 对、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还发布了一信息，16号的时候提醒在菲中国的公民、一定不要前往马荣火山景区。 对， 已在该地区旅行的人员呢，尽快结束，马上离开。公告说，如果你要坚持向往的话 啊， 怎么的呢？ 可能会导致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 安全永远第一哈。 对，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资讯汇报完毕。 是的， 马上有请我们的小皮先生隆重登场。 欢迎小皮。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着热烈的舞曲的节奏，我们要走进美容之旅关于以色列的部分啊！ 对， 掌声欢迎来自于世界遗产地理执行主编宗小皮先生， 欢迎小皮 啊！感谢感谢啊！我觉得坐了一会儿，终于暖和过来了。 怎么样？ 我刚才就担心我这个说话嘴都不能说利索，太冷了， 太冷了。今天 直播间的温度还可以 啊， 适应了我们节目的节奏了啊。 温度是一方面，我觉得主要是两位的热情。 我也是， 我离你们这么远，我都感受到了。 对，来。给你源源不断的传达热量。 豆豆吧，其实挺冷的 啊，是吗？你穿上衣服。对， 不管怎样，我们希望把做节目的热情，大家听节目的感觉一起连接起来哈。 对， 今天我们说以色列，老大家说以色列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有什么战火，很严肃哈， 是 高科技，对 对， 大家其实可以完全用一种新的理念展开对以色列的旅行。 是的，它有严肃的部分，当然呢它就有非常时尚的部分。 我问问小皮哈，就是你这次去以色列，我感觉是以色列是不是特别富有的一国家啊？有这感觉吗？ 富有我倒是没有特别感觉，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以色列的美容护肤的黑科技给人印象特别深。 我的天哪，黑科技，我最喜欢黑科技了，你知道吗？ 你刚才那个嘴唇到耳朵钉子了。怎么叫黑科技啊？ 其实是我们开玩笑了，就是这个，我们一开始一想到以色列的时候，总是想到那个中东战争啊，什么战火之类的啊。 对, 对, 对。 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呢，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他们这个军事上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啊，其实在美容方面都可以体现。 天 哪！我们这次呢，是受他们的那个出口协会邀请去的， 邀约的。 对， 啊， 体验了几乎是以色列最出名、最知名、最棒的这些美容护肤的一些品牌。 哇！ 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好几个的这个品牌的创始人都是在军队的军人出身的。 哦，严谨。 对，我以为是同一个人。 对，你像我们这次体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很多女生喜欢打那个水光针嘛。 哦， 我们这次体验了一把这个无针水光。 什么叫水光针呀？ 水光针，水光针就是一个针管，然后它里面装上药啊。这个药物，它是这个，其实我一直以为水光针里面它的那个主要成分就是玻尿酸，它其实是起到一个美白、细致皮肤的作用。 小皮，他说的对吗？ 对， 对，倒是还是。有经验的哈， 哇， 对，我跟你说，我可是抹过水光针的人，那个水光针可以买的。 那边是什么？ 我们一开始听到，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什么美容护肤的这个项目，然后一开始听到这个无针水光的时候，我都很惊讶。 对， 这 叫无针水光。 这个东西怎么打的？我们这刚才道道说到了哈，一些保湿美白的用玻尿酸，很多人喜欢打那个玻尿酸。 对对。 他们其实像这个创始人呢，他是一个军人出身，他把一些这个部队上的一个高科技的东西用到用到了他们的那个技术。 他们军队怎么会生产玻尿酸呢？ 不是打导弹，不是打导弹， 开玩笑。 他其实是利用一种高压的方式，他把那个药物成分用分子的方式，然后直接渗透到你的那个阵地层。 我的妈呀！真的吗？ 你不会感觉到疼痛吗？ 不会疼痛，不会疼痛。 那他的那个皮肤毛孔能承受得了吗？啊，天哪！ 一开始呢是有一点点刺激的，因为他一开始呢，他要用那个用盐水生理盐水啊，把你的这个毛孔全部给你清理干净。 哦。 然后第二步的时候才给你往里打一些玻尿酸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他们独创的一个药物。 了解了解啊，你做过吗？ 我做了呀， 真的， 爽吗？ 很刺激的，我很紧张的。一开始我还以为会很痛，结果呢是没有这个感觉。 我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我打了那么多针都打屁股针，然后我想问你一下啊，这个美光针，男生啊，跟小皮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周驼 啊， 是我们这个老年组 拉行李的， 对，编个稿什么的啊，谢谢你介绍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男生，我也不属于男生，男士啊， 老头。 别戳破他很难受 的。那行，不说了，不说了。那 老头，你说话小点声啊！就是，针底是可以做吗？你这个做完之后，你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做之前照照镜子自己的容颜， 我觉得 做完之后有没有？对比， 我觉得我们同行的好多女士呢，因为她保养的比较好，做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别 的明显。 而我是做完了，效果是最好的一个。我觉得我一年没有洗干净的脸全部洗干净了。 我的天哪！ 哇，真的， 因为她在这个清理的时候，她把我的这个死皮啊，包括这个脸部啊，都清理的特别干净。 多长时间？ 所以对一个男士来说，反而这个效果特别特别明显。 这个过程很长。 槽吗？ 这个过程好像是有差不多做了半个多小时吧。 哦，那是很细致的， 很细致， 等于我们半个月洗脸的时间。 对啊，你想，你哪天洗脸洗半个小时了？ 也就一分钟 就撑死了。而且就是很多人他那个皮肤都会有一些黑头，然后会有一些残留物在毛孔。你正常清理，再好的洗面奶，我可以这么说，根本清理不出来。嗯， 对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就是他把我的鼻子上的这个黑头全部清理干净， 然后呢，然后洗就完了， 然后去打那个水光 针。我觉得我这一趟下来之后，真的是皮肤比女生要好， 年轻20岁是不是？ 是吧？ 其实大家了解到以色列还有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体会。其实我们的小皮去过60多个国家哈，他会以一个综合的眼光感受以色列美丽的风光啊，吃的、住的、玩的、用的哈。美容我们会穿插多多介绍，因为女孩子特别关注容颜的部分哈。那比如说 我的容颜， 对，以色列的天气你的感觉怎么样？ 哎，刚才你说到那个法国的极端恶劣天气了， 对啊对啊， 其实这次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有一天是赶上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天气，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下冰雹，然后正好被我们赶上了。头一天呢在特拉维夫呢也赶上这个暴风雨，特别大， 因为你刚回来嘛。 对，晚上的时候我几乎我们那个房间呼啸了一晚上，你大家知道住到高楼上即使关紧了这个风大 的话 也会有有风 声，那个声音很吓人呢。 对对，好在我们第二天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西墙到那个库 墙的时候 啊，天气突然就转晴了， 很好， 所以还不错。 天气大家一定觉得冬天嘛哈，希望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注意天气的变化哈。 对，以色列我觉得大家要去的话，还很多人其实提起美容的话，大家想到的是斯海尼，大家很熟悉啊。 对，涂在脸上吗？ 对，我这次去斯海的时候我也体验了一把，我们那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叫负417，你能猜出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吗？ 负417，时间的关系， 其实是 时间的关系，这个我们几个节点，大家想一想， 对对对， 为什么？ 我在想是不是跟军队有关系？ 对对，一会儿 为什么呢？哈， 一会儿再告诉你这个答案。 好好好， 我们也猜猜哈。以色列呢有很多的文化，体会街道、老街，还有美容的方面，洗澡啥的哈。下面呢，我们的小皮棕小皮星也还有很多关于以色列精彩的分享。 好， 如果您是爱美的人也是，不要错过下半段哈。这是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非常热辣的 旅行号1073旅行节目，我们稍后去，马上回来。 好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 等。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背着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משותף העולם איתך העיר לי כמה טוב לנו היה מכל רגע של שנינו ביחד. 其实从音乐的风格来说，以色列的感觉就是综合的哈， 对， 这首歌里充满了浓浓的味道了啊。虽然都是当地的歌手哈， 是。 今天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土耳其的以色列的分享哈，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世界遗产地理执行主编宗小皮先生，欢迎啊。 欢迎小皮。 两位好。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呼到脸上那个泥。 对，死海泥。 对，有一个数字。 对， -417。 417，能猜到吗？ 那个 不知道， 倒是说是那个， 我以为是什么军队的编号呢。 号呢？对，编号417。 对， 它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死海的这个海拔。 哦， 大家知道这个死海是这个被誉为世界的肚脐吗？它是低于海平面的。 哦、对对对、嗯， 他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呢，就是以这个死海的海拔然后起的一个名字。 哦，417，它真的是很有功效吗？那个死海，你好多人都抹它。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了解这个以色列，了解这个死海呢，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死海泥特别有名。 是的，死海泥出了好多周边。 对，我们这次去死海的时候，在死海边，然后体验了一把这个死海泥浴。特别出乎我的意料。 什么感觉呢？ 什么感觉？泥浆浴吗？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啊，我刚刚去的时候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我看到那个有一个美容床啊，那个美容床铺着塑料布，我当时我有点惊呆，我说做 SPA 怎么会铺塑料布？ 搓澡啊 ，AB 面啊。 搓澡对 啊。 然后过了一会儿，那大姐就提着一头黑乎乎的死海泥来了， 糊到全身吗？ 对对，他那个死海泥是温的，是稍微有一点热度的。 OK OK。 然后呢，就把你自己。对，新出锅的死海泥，然后热乎乎的糊满你的全身， 对， 然后再用塑料布把你裹起来，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毛毯，然后你试想一下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那真的是有疗效的， 特别爽！ 我的天哪， 我当时都要睡着了， 对，有疗效的， 对， 特别有疗效。 多长时间啊？ 那个时间有差不多四十 40分钟。 哇 哇，天哪，简直是不能复习。 我觉得可以睡眠不好的人在那个过程中可以非常美的 睡。真的真的真的。 但他会把你的鼻子什么的都流出来。 脸部、头部会露出来，但是整个身子是包裹的，然后手和脚全部用四海泥给你糊住、粘住，你治动不了的、 哦。可是那个不是应该是做面膜是最好的吗？ 对，做面膜也可以。 是的。 但是我们去那儿呢，我觉得就 全身来 一把全身的嘛。 对、 哦、 洗完之后怎么的感觉润滑舒适、 特别润滑，然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们服务也非常好，比如说你浑身不能动了，但是他隔一段时间过来就会给你喂点水、哦、我觉得那个感觉 啊 还活着、啊、 但是那个死海泥给人感觉特别细腻、 哦、 可能跟我们想的那个泥巴的感觉完全 不是粗糙那种的哈， 非常非常的细腻。 好棒啊好棒啊，好想去体验。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死海的时候体验一下。 对， 还有在那个死海中这个不是游泳啊，在死海中漂浮的感觉是真的是非常独特。 这么冷还能漂、以色列什么天啊，死海 我们这次去了之后虽然有一点凉，但是难得的机会嘛，你来一次死海、 啊、 你总要漂一下嘛，然后我们就但是 死海冷吗？ 是稍微有点冷、 啊、 但是一旦下了水之后你就没有就感觉还好。我当时感觉是因为死海的这个盐度非常高嘛，大家知道，对，它那个死海的这个每升海水含盐量能达到340克，大家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有点像腌咸鱼啊，在里面。 我这个天性干瘪，作为老年人哈、啊，也身上有个小刮、小蹭、小伤口、啊， 很疼， 不要进去。 哎，真的是，真的是会，是真的是有点疼，因为我之前我手上有一个小伤口，在那泡的时间久了，还真是稍微有一点 痛、啊、 有一点痛， 对，真的。 但是我觉得消炎的效果还是真是挺好的。 对，全是盐。 对，那个女生们都下去了吗？ 都下去了，我们玩的特别的嗨。 那个小皮不用说你了，说说女生的感觉吧。 哎，说说女生的感觉。可是真的不用穿那个救生衣吗？就不会游泳的也没事、 就是 在里面不千万不要游泳，游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哦。 因为如果要是死海的这个海水溅到你的眼睛以及这个口腔里、鼻孔里，会非常难受。你想它含盐量实在是太高了、 哦， 所以你在里面能做的就是慢慢的走进这个死海的海水中， 哦、 然后慢慢的坐下来，往后一仰，哎，整个人就浮起来了。 真的 啊？对，千万不要用游泳和仰泳的那种姿势。因为你一旦要游泳的话很容易就会呛水， 就越简单越放松 越简单越放松、 哦、对，但如果放松不了一下偏了整个面朝下怎么办呢？ 哇，那就很危险了。 真的真的，我经常干这种事儿。对，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只要下海的时候它不是有浮力吗，我本来想慢慢的去仰下去、 哎、 结果我那个救生衣 但这个不会，这 不 不会在死海中不会，因为死海 的 浮力非常的强 啊，那就行 了。 不 会， 对对对， 你完全可以拿一本书然后坐在里面看书都可以的 啊，太好了、 你要这样的话警局就讲起来了，有人要跟 他对，就看有一个人飘在死海上， 哎呀， 然后把头扎下去， 头条就是你的了明天、 然后这揪起来你要干什么。 哎呀，死海就是可以去漂浮的哈。 对，然后你从死海中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和身上结了一层盐，真 的 是这样的， 真的，真的 非常的明显， 超咸的那种， 超咸， 超咸的， 里边是没有生物的，告诉你们啊。死海是可以去玩旅游观光的哈、以色列其实还有很多的城市，特拉维夫啊，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特拉维夫非常漂亮， 对， 特拉维夫地中海岸的城市嘛、尤其是它那个西海岸、还有特拉维夫有一个老城呢叫雅法老城嘛、 雅 法老城， 对对对， 我觉得是文艺小清新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 地方，它的颜色很漂亮、 它的颜色很漂亮，并且它那个街巷里边还有一些涂鸦呀、 蓝白 啊，拍照，包括它里边的有一些很有风格的这种像门牌号啊，以及它那个门窗啊、拍出来的照片都特别。 什么风格？门牌号和门窗是？ 你设想一下阿拉伯的那种风格， 我懂了，就去了拐弯那种。 哦，那种的哦。 对，它白天呢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街巷，并且它里面还有跳蚤市场，在里面你可以淘一些旧货啊。 白天安静到什么程度？ 白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文艺清新的一种感觉吧。 就这样。 对。 啊不 啊，没有那么安静，没有那么 安静。 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啊，就非常热闹，很多人会去吃那个，在那个街边上吃饭呀，然后有一些酒吧呀，喝酒啊，就很值得大家去转一下。 哎，这是白天还是晚上呢？ 中午、 下午，对， 中 午、 中下午，对， 中下午。小店得放音乐啊。 对对对，您刚才说那些非常有特色的跳蚤市场，这个部分，它是店铺还是一条街那种的？ 它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周末了，然后大家 南锣鼓巷， 也不像，像我们的二手市场。 哎呦， 就把一些自己淘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二手的东西，然后摆在那个地方， 就 可以在里面淘一些宝贝啊什么的，非常有意思的。 您刚才说特拉维夫是一个就老城嘛，就是特别适合文艺小清新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说文艺小清新，就是那种有格调、有眼光、有品味哈，这些东西通过。 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出来，是吗？就在这个城市当中，老城里 可以的。整个在特拉维夫里，我觉得它有一些街道啊，有一些店铺啊， 嗯、 有一些咖啡馆啊，有一些酒吧啊，嗯、还是蛮不错的， 是吧？ 大家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哦，我真的好喜欢这样的地方， 特拉维夫的老城。 哦， 而你到了耶路撒冷呢，就完全是另一种 风格变了，是吧？ 完全是另一种。耶路撒冷呢，就是一种很神圣的感觉 去。就它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好神圣，可神圣了。耶路撒冷，真的真的是很棒的名字啊。 对，非常高冷。 对，现在去哭墙的人，大家都是。是很多嘛，就是 很严肃的 就在那边、你们去的时候 天气不很好，就还是很有朝圣的感觉。 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在室外的人稍微少了一点。 嗯， 去哭墙的时候它是男女分开的，坐、就是你 两边是吗？ 对，两边它是完全分开的，男的是在一边，女的是在一边。男的这边大家去的话，我觉得拍照非常好，因为犹太人他穿的非常的正式。 嗯， 大家看到就穿着那种戴着黑礼帽，然后穿着一身黑、黑风衣那种啊， 对对对对， 那都是犹太人。 是， 嗯，这个拍照的效果很好。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宗教的氛围， 对对对， 还挺好的。 是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哈。 嗯，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哈，不要喧哗哈。 对。 那比如说，您刚才说没关注住宿的方面哈，在以色列这趟你们因为都跟着一些爱美的姑娘们去住宿的话，你得听他们的，是不是？还是他在听你的？ 我们都还好，因为我觉得去特拉维夫的话，选择是大家很集中的，你就选择住在海滩边就好了。 哎呦， 因为沿着那个地中海岸的那个有一排的那个酒店，这个风光都很好， 啊，漂亮，漂亮。 所以说你下了酒店就可以直接去海滩，并且特拉维夫，我发觉特拉维夫的这个海滩的生活特别丰富。 怎么 你在海滩上能看到成片的那个打沙滩排球的那个排球网？ 好棒， 是吗？我的天哪，那身材全是大长腿， 并且还有跳广场舞的。刚才听到你那个音乐，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在那儿听到看到那个广场舞， 是第二首。 他们的广场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来第二首，正第二首， 第二首 ，应该第二首哈，那节奏 第二首， 对不对？ 对， 是节奏欢快的还是节奏舒缓？ 欢快的 啊， 他们跳的那个非常的好看。 来第一节， 哎，那个大叔你往后点，往后点啊，你挡着那个猪跳的位置了啊，往后往后，哎，猪跳来， 对，好，来，一二三四，准备运动，来跟着我一起做， 朱海迪，就这感觉， 你 好， 我觉得他们很嗨的，尤其他们的旋转， 帅迪舞蹈队。 嗨死你了！ 来跟我一起嗨， 是不是？ 哎，你说他们会跳到酒店大堂吗？ 小皮的目光是这样的，他们有这么热情吗？没有， 非常的热情， 真的。 我觉得以色列人比我想象的要热情的很多， 不是那么严肃哈。 对对， 他们是多大岁数的跳广场舞？ 他们都很热情， 都六岁， 并且呢，并且也去那边交流的话，语言交流的话没什么问题， 都是英语。 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去以色列的话，出入海关的话，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一点。 怎么？ 因为你出入海关的话，他会盘问你一些问题。入海关的时候会，并且会给你一个小的那个纸条，是你千万不要丢掉。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安检非常的严格。大家知道以色列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哈，包括他 非常有必要。 对对，他们这个尤其是出海关的时候，出境的时候，他的盘问会比入境还要严格，问的问题非常的详细。我们当时好像经历了四道关卡。对，四道关卡，然后是每一道，然后都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是对大家是有好处的。 当然， 是的， 彼此的尊重，安全非常重要哈。 对，扒拉扒拉头发里面有没有银行卡？ 头皮挺厚啊，反正安全很重要哈。 安全很重要。然后就像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嘛，我觉得大家下次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可以真的是可以体验一下他们的这个美容护肤。 我想问一下，就是以色列当地人，你会说不是那么的严肃，很热情。他们在自己的着装上面，除了哭墙那部分非常严肃之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色彩斑斓，还是单一色调？ 我觉得在特拉维夫的话，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就好了， 国际大都市。 对对对， 特拉维夫， 对， 然后亚法老城有它自己的那个风貌。 对 对， 亚法老城它主要是建筑嘛。但是去了那个特拉维夫的话，特拉维夫不是被誉为这个白城嘛？因为他们整个建成，我们都知道特拉维夫建成比较晚嘛。它建成的时候正好是包豪斯风格的这种建筑比较流行的时候，所以整个特拉维夫的建筑是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特别多，有4000多栋这种包豪斯风格的建筑。 所以说大家，但是包豪斯对白色的整个以白色的这个色调为基础，包豪斯的风格我觉得大家应该熟悉吧，都是比较简洁的嘛，德国包豪斯， 是是是， 咱们北京的那个758里面那个工厂就是包豪斯风格的， 哦， 全是哎呀工厂料， 那太 简洁风嘛，就是简洁实用， 太简洁， 简洁，还不是北欧的那种 啊，不是，与那个风格还是不一样的， 它有点点起伏，有一点点起伏， 有一点点工厂后现代， 有大阳台，然后比较实用，主要 是 实用， 是， 哇， 以后装修风格可以，你要什么风格？包 house， 对， 俺这不包房子， 我这不包房子， 只包装修。 对，我这有波普艺术，你要吗？ 哎呀，光晕啊！非常非常好玩哈，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跟那么多的女孩子去这个以色列，那肯定会有这个买东西买 对啊，女孩子肯定 逛逛的感觉。 最后我给你讲一个细节，我们出关的时候我的行李箱我们全部超重，并且超的还不少，因为行李箱全部是化妆品。 哎呦，买这个水光针好， 然后包括你像死海泥啊，然后这种面膜， 是可以购买的， 可以购买的，但是他们会这个一般有时候他会开箱检查一下你这个东西的， 带的是什么， 然后像精油，你像这个以色列的精油非常的好，他们的一些草本植物的一些这个护肤品啊都非常的好， 精油草本护肤品 然后死海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红石榴一些产品，因为这个你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的那个石榴特别的大，并且他们那个工艺品很多的这个造型的就是以石榴为造型， 颗粒感 对，我还买了两个这个石榴的这个陶瓷的东西，非常漂亮， 好棒啊， 所以说他们有一些护肤品里边呢就是有这个红石榴的这种元素， 石榴籽在里头啊，抗衰老抗氧化， 抗衰老抗氧化， 哎妈呀，挺了解呀，红石榴， 并且他们有很多的当地品牌，你像基界之类的，咱国内可能没有哈，国内没有，但是在他们那个以色列是非常知名的，也一个家族产业，我觉得大家要去的话可以去 看 一 看， 中高端的中高端的化妆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值得购买的。 除了美这个方面，面子问题，我们的 body 身体要美哈。就比如说服饰啊，当地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有没有购物的地方有吗？ 有，我觉得有，它有这个很多的。你如果要是喜欢逛那种小的那个商品市场的，你可以去那个 如果说 凯洛兰。 天意没了， 周正，你可以去他那儿签天意，然后去淘一淘东西。 有的 ，他们有一个叫凯洛兰那个市场的。 凯洛兰 。 我 你想想没关系， 我想想英文那个翻译过来应该叫什么名字呢？不是叫凯洛兰。 严谨吗？ 卡梅尔，卡梅尔，我说错了， 太严谨。 卡梅尔市场，它中文名字是卡梅尔市场。卡梅尔市场特别像我们的，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市场，你可以去那儿淘东西，并且可以去那儿尝试他们的地方美食。 哎，这个有 以色列，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特别喜欢的不是酸奶，是 茄子， 他们喜欢吃鹰嘴豆。鹰嘴豆的那个泥，鹰嘴豆泥，然后他们有一个地方小吃叫皮塔 饼， 皮塔呢有点像我们那个什么呢，像我们那个新疆的那种小的馕，但是那种软的，它中间呢可以是空心儿，你可以在里面夹上肉馅啊，比如说抹上鹰嘴豆的豆泥啊， 好吃， 他们当地特别喜欢吃这个，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并且我非常好吃，因为比较接近我们的这个饮食嘛，因为我们比较习惯于吃这个新疆的美食嘛， 对， 所以说去吃他那披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大家都还比较喜欢的，有一家特别知名的这个披萨的，我们去排队的时候，哇塞，那个排队程度非常多， 只卖披萨， 对，只卖披萨。知道为什么吗？是也算是一个网红店嘛，因为他们的那个店主是他们非常的以色列非常知名的一个厨师，那个厨师呢是等于相当于他们那个电视美食节目的评委，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开了很多的店，唯一一家的这个街头专门吃街头小吃店就是这个披萨店， 那真的 这个披萨店叫 Mizna， 好像是 Mizna。然后英文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微博上有 微博怎么找你？ 微博可以搜索宗小皮就可以搜到我。 赶紧搜索去啊！ 那家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体验，因为很多很多的人都需要排很长的队伍在那边吃这个。 对，那你觉得好吃吗？那家店？ 非常好吃， 好吃哈， 非常好吃。它里面是你可以有羊肉馅的，有素馅的，你都可以选择的。 哇， 说的好想吃软馕。 这样 软 馕，那个 馕 很厚吗？ 并不是很厚， 不是很厚， 它是卷起来，是扣过骨皮儿给它填进去。 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馕嘛，然后把一边然后给切掉一个小角，然后呢里边不就空了吗？打开嘛，然后往里塞各种馅儿。可以有羊肉馅儿，然后有西红柿馅儿， 加肉烧饼加菜， 对，其实就是以色列的烧饼加菜。 对， 懂了。其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抹一层鹰嘴豆泥，然后加点肉馅儿，再加点素菜，然后再加点其他的这个酱料。哎呀，简直是豪华套餐。 对，大家去以色列吃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前菜简直是太丰富了， 什么都有什么。 对，我们去加利利地区的时候，去拜访那个 Dr. 那个 Dabor 那个品牌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创始人这个医学博士呢，他本人是克鲁兹这个民族，他是唯一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以说他们特鲁兹的那个美食，地方美食呢，就是一堆的前菜，先给你的各种盘子、各种碗子，先给你摆一堆。 他们 也是这 样 的。他们家族是这个克鲁兹人嘛，他们整个的是分布在这个黎巴嫩啊、叙利亚还有以色列有一部分。就是、 前菜都有什么内容？加的前菜，你说多的 前菜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你刚才说的有酸的酱，有鹰嘴豆泥啊，然后有甜菜根啊，然后有其他的一些各种 好丰盛 各种各样的小凉菜啊，就很丰盛。非常丰富。 咸菜套餐，这是 主菜是什么呀？ 主菜我觉得中东国家都差不多吧，基本上全是肉，要么就是炸鱼，那种整个那个大的炸鱼配薯条，然后还有呢就是那种我们喜欢 的 羊肉串，对，或者是他们喜欢把那个肉啊做成肉泥，然后再进行烤。 嗯， 比如说那个肉泥里边会加上松子啊，会加上其他的料啊，然后再烤制出来，跟我们吃的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但是偏干，整个是偏干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味道的哈， 可以接受，因为接近于我们那个新疆的， 对对对对， 可以接受的。 但我觉得那如果要是在以色列的话，是不是要多喝水、多补水？ 干不干？ 对对，那边还好，因为我们是在那个特拉维夫，在海边嘛，还算可以，因为那边水果还比较好。 哎， 那以后 果汁 石榴汁一定要喝哦， 石榴汁， 对，石榴汁 先榨的， 对， 先榨的石榴汁，并且那边草莓很好吃。 哦，草莓， 对，我们当时买的草莓还有无花果啊，也挺好吃的。 哎呦， 真不错， 姑娘们都爱吃的 啊。还没有其他水果，像日常的水果什么的有吗？ 日常水果也有啊，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水果都普遍偏大。 真的 特别大只，比如说我说那个石榴都快赶上我头大了， 哇， 是吗？ 特别大 的那个 石榴，大家可以看我微博上发的那个照片，我拖着一个大石榴那个照片， 就是 哇， 平均的尺码就是那么大， 平均的尺码都很大。 那他们的草莓呢？草莓有这么大吗？ 嗯，草莓还好吧？ 啊，草莓还好， 草莓 这么大， 草莓还好， 一个大李子是。 然后那边喝饮料，我觉得也比较有特点的，比如说你喜欢喝的话，他们习惯于喝那种，比如说你可以用那个肉桂啊。就直接用肉桂加到白水里、热水里，比如说这一杯热水，然后你可以就薄荷叶直接把薄荷叶放进去。然后我们在一个精油品牌叫那个 Lavido， 他们给我们招待的就是他们拿了一束这个我们叫不上名字，比如说有可能是有迷迭香啊、薄荷啊、各种各样的草，然后把一杯白水放我们面前，说你们喜欢喝哪个，你就掐那个叶子，然后扔进去就可以了。 天哪！ 我天哪，自己 水泡叶子，水泡叶子， 对， 还是 鸡尾水 特的， 对，鸡尾水。 我的天，颜色会发生变化，泡叶子， 会的， 会 的。 它那个味道，那你就掐一下它那个叶，它能出多少味儿啊？ 他们会抓一把放进去，比如说那个薄荷叶，那个味道很浓的。 那个水是热水还是温 水？ 热水， 你用热水烫它一下。其实说到这儿，我都想起来，你们知道那个精油是怎么提炼的吗？ 把那个叶子什么凿出来？ 不对不对，我原来也以为是精油，是 跟榨油差不多吗？ 它不是，它是蒸制的。它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桶，然后把那个叶子啊铺在上一层，然后底下用热水加热，然后那个水蒸气啊就透过那个植物，然后把植物的这个精油成分啊整个带出来，然后再把它凝制成，然后受凉，然后凝制，然后形成的精油。 怪不得 我这次是对对对， 很麻烦。 看了一下这个精油，我也是不知道，之前不知道这个精油是怎么提炼的， 对， 现在才发现。 拿一个小瓶来接着，哎，这会滴下来一个， 哎，对，真的是，真的是， 哎呀，浪费了。 哎呀先抹到脸上啊！ 对， 听听我们的宗小皮这趟介绍以色列活色漂亮、 活色生香， 对，很好，很好玩的地方哈。如果你喜欢美容、喜欢娱乐、喜欢去玩，以色列是可以满足你。当然，它也会有冷静的部分、严肃的部分。 当然了， 有生之年去以色列来一趟嘛哈。 是的，不管你是文艺的，还是这个尊重历史的，还 是 想要美容护肤， 没错， 还是想要休闲度假，以色列都可以满足你。 小皮先生最近有没有旅行的计划？就是出去玩 啊？有，我2月出去。去旧金山， 我的 天哪！你看人家去这个是出差吗？还是自己去玩？ 出差旅游加一起吧，因为我们本身职业就是 人家是这个世界遗产地理自行主编， 好吧？ 他就去感受。 好，你们杂志还招人不？ 好，欢迎各位，好到好来。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